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的北京，一个字热，换一个字晒。阳光非常充足的北京，11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开场歌曲就让我们把这种酷热，把这种晒，把这种属于夏天的氛围带动起来。 Shine 来自于逃跑计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叫醒了所有幻想和昨夜的浓妆，少都满面轻狂、哦哦、凝视我双眼，你敢不敢，面不需要语言，心跳能让你看见，你这视而不见，你说我不是不甘，又何苦傲慢、哦哦哦、谁不曾逃避，谁不曾执迷，谁不曾想让整个世界都跟随自己。 一开始的阳光乐观，到第二段依然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乐天派。而在第二段中间部分有一段非常柔和的转场，那段转场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种伤感的情绪。这样的转场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状态是一个样子的，好像看起来我们每天都是非常乐观非常阳光的，但是生活当中总会充满着一些问题，一些事情，一些困难，一些阻碍的发生。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可能就像刚才的那个音乐的转场一样，非常非常的有一种荡荡的感觉，但是稍事调整之后就可以重新找回原本的自己。这首歌曲呢也是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参与到填词作曲当中去，同样也是当年一部电影《闪光少女》的一个概念曲啊。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去澳大利亚的北领地，这块神秘的土地大家还记得吗？地域非常辽阔，但是人烟呢非常的稀少。这里留下了40000年前土著原住民的居住痕迹，以及全澳大利亚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生态。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站，首先要感受的是孤独而又霸气的骆驼骑行。骆驼呢，在19世纪是作为内陆运输工具被引进的，繁衍至今呢，现在一共有20万头单峰骆驼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哎，想象一下，此刻我们没有坐在车里，骑在高高的骆驼上，游走在红土的中心地区，别有一番风味。特别是这个骆驼，从你刚开始上到它这个峰上，然后骆驼突然间站立起来的这一瞬间，可能有些朋友会感到害怕。然而之后，骆驼的每一步的行进，一抖一抖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舒服，有一种按摩的感觉。介绍一下乌嘟嘟吧。乌鲁鲁呢已经在红土中心的沙漠地带屹立了上亿年之久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呢，绕着走一圈我们就可以走 9.4 公里，孤独当中据说也会带着一种君临天下的霸气的感觉。从日出到日落，在不同光影的映射之下呢，这块巨石也被披上了各种迷人的颜色。骑着骆驼过上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仿佛在世界的另一端遇到了一个自己。 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跟我移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正经，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能打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岁月为我打冷长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亲爱的你呀，岁月带我轻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的出现聪明，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闷得傻兮兮，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 继阿瑟和林宥嘉合作的非常成功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之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瑟和郭采洁合作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样的状态应该是很好理解的。生活当中呢，大家都会遇到有一些朋友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性格的人，但是呢，三观是一致的，或者说跟他在一起觉得特别的畅快，这是一类朋友。还有另一类朋友呢，好像就是不用过多的言语，彼此什么都懂，感觉做什么呢都可以一起做，就仿佛邂逅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突然间跟别人聊天，你也会发现，诶，对方好像跟自己的性格也有些相似之处，或许也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生活在一个与你完全不相干的一个地方，过着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旅行的乐趣所在吧。自驾游呢，是来到了我们今天要去的北领地当中去旅行很重要的一项。自驾游也是在内陆探险的最佳途径之一，从湿润的湿地到干旱的沙漠，从茂密的树林到充满沙棘的红土，相信这一路上的风景绝对不会让各位感到失望。自驾游之前，当然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各种各样的攻略以及体力上的准备。在开启我们今天的自驾游之前，各位先下车打一套拳，让自己彻底的舒活开来。白举杠一拳， 再承受再习惯再忍耐，大海是从指尖悄悄流开，方向在原地打转，没走开。 这是一首非常燥的白举纲的新歌《一拳》。这首歌曲白举纲说想要营造的是都市色彩。 海北滩时光叫蜻蜓留意很短暂，我想想何以来或重来，只是不愿你被自己打败，方向在原地打转， 谢谢。 这么炎热的天气，听到这么躁动的歌曲，哇，属于夏天的那种燥热之情瞬间被点燃起来。白举纲的《一拳》，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首歌曲想要营造的是眼前这眼花缭绕的我们所生活的都市色彩。白举纲说呢，城市当中随时随地放大的一切噪音，可能会让有些人变得更加的焦虑，变得更加的不安。每一天在急流的人群当中穿行，很多人可能会由于种种的原因患上了抑郁症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白举纲说，应该狠狠地给自己一拳，清醒过来，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鼓起勇气去面对明天的希望。所以在一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地方工作，千万不要让自己迷失了。如果觉得有迷失的这样的一个苗头的话，不妨这个时候赶紧让自己抽离一下，去旅行，去放松。比如说来到我们今天的北领地，开启自驾行，首先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一条大自然之路。怎么讲？全程呢550公里的旅程始于达尔文，沿途我们会经过卡卡杜、尼米洛和里智菲特国家公园，然后终于达尔文。热爱摄影、野生动物和观察鸟类的游客，在这一路上可以欣赏到各类的湿地、峡谷、瀑布和水潭。这一路的状态真的会让你感觉到一种非常年轻的状态。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南非裔澳大利亚歌手 Choice Wen 带来的 Youth。 What if we run away? What if, what if we left today? What if we say goodbye to safe and sound? What if, what if we're hard to find? What if we lost the minds? What if we let them fall behind and they're never found?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e, 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What if we stop to drive? What if we close our eyes?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Cause we've no time for getting old. What if body time is old? Cross your fingers, here we go.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e, it'll be fireproof.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 关于这首 Yours， Choice Wen 呢曾经这样说，这是一首讲述充满童趣天真的童年和迷失自己的歌曲，也是关于抛弃一切、逃避、犯错以及爱得太辛苦这样的释怀。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演出中将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以及四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和鼓共同来演出。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演出门票。继续来关注，近日由郭宝昌导演、傅大龙、郝蕾、于震等主演的年代戏《东四牌楼东》在横店举行媒体探班会。郭宝昌表示，这部戏的核心是抗日，但是要做有品质的抗日剧。郭宝昌更称赞演员傅大龙的演技在中国男女演员里排前10。郝蕾表示，为了演好戏中的角色，特意去学了日语。对自己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一事，郝蕾回应称很感谢，但对得奖没有更多期待。最后来关注，惊险悬疑大剧《七日生》于北京时间昨天在美国开机，李晨、王千源、杨采钰三位主演亮相。该剧将全程在美国拍摄，李晨再度搭档硬汉王千源，展开一场充满绝望和较量的七日之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假如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多美好。 假如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 一条河堤。 假如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要一个你，一个我，两颗心，三个字说 像是做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也像是在孩子入睡之前的一个睡前故事。编曲呢，我们听到融合了未来感和复古奇想的反差。现在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呢，喜欢使用滤镜，仿佛刚才这首歌曲我们又是透过了想象力这个神奇的滤镜，然后看到了所有荒诞的不可能和任性。但就像这首歌的歌名唱的一样，假如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得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呀。来自于许哲佩的演唱，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圆舞曲》当中。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来到的是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刚才我们开启了自驾游，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自驾行。前方我们要去的是红土中心之路，这段路呢全程就有点长了，全程有1135公里，始于爱丽丝泉，连接了红土中心各大地标景观。各位听一听看，这些景观你有没有去过哈？乌鲁鲁、卡塔丘塔、帝王谷以及西麦克唐奈山脉。途中呢，我们可以欣赏到澳大利亚中部广袤多样的各色的景观。有人说红土中心之路，这一路下来仿佛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了很多特别惊讶，哇哦，好美的景色。巨人的肩膀，欢迎 Yoga 林宥嘉。 开着车听着偶像的歌，偷偷笑，自己都活到几岁的人了，还沸腾的像那个头号，你第四的那时候，有没有有条件没想过，你偷藏几难关元的青春，为了组装就切肉，前往未开发的现场，我的强项和

the star that you've become, and I know I found you. That's how I know I found you. 来自于澳大利亚歌手 Tustin Tambert 的一首 First Light， 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自驾行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听。当然自驾行大家还可以选择探索者之路，跟随澳大利亚早期先驱者走过的路径去探寻各种各样美丽的自然景观，可以参加充满历史感的内陆酒吧和城镇古板的特色文化活动。11:51，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行程也要告一段落了。 流浪是无恙然的方向，晴天阴天或是雨天，从不过问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 行程结束，可以让心继续的去流浪。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风中的你轻轻说声要离去，放弃流浪是牧羊人的方向，晴天阴天或是雨天，从不过问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寂寞的。